情，无奈现实未可改变，你爱纠缠于新鲜，为着你有太多挑选，厌倦后又上演，只可惜心软，无从去决断，心早知这是玩弄，仍然愿欺骗，在心只有盘算，曾和你片段，为何被你刻穿，只可惜心软，人难以拒绝，心中感困倦，疑惑没打算，是想把你淡忘，寻回昨日，为何没法子，真心来解我倦，忘掉了每次都欺骗，我是自愿的眷恋，我心中绝望的声线，只想恳求这片段，从没有过你的影子，爱是埋藏自尊，只可惜心软，无从去决断，心早知这是玩弄，仍然愿欺骗，在心只有盘算，曾和你片段，为何被你刻穿，只可惜心软，人难以拒绝，心中感困倦，或没打算，是想把你淡忘，寻回昨日。